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杨红，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1月23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西部环路情况，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大连30地降级，全国高中风险区3+25个。 我国25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北京10月份的 PM2.5 的浓度创秋冬季单月最优。 天津方面，天津市简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手续，自明年2月21号执行。 河北省已经发放文化惠民卡31万张。 国际电讯，韩国总统选战进入百日冲刺，两位热门候选人正面交锋。 文化体育方面，北京冬奥配套道路设施准备就绪，专用车道开始施化。 北京各大剧场陆续恢复营业，河北省恢复跨省旅游业务。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最新消息。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标准实施精准管控措施的通知要求，经请示省总指挥部同意，从今天0点起，将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村、流量屯等30个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全国共有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25个。 据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消息，截止到今天，成都市成华区理工东苑西区兴源华盛二期已经连续14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四川成都市成华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从今天开始，将成都市成华区理工东苑西区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兴源华盛二期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解除相关的封控区、管控区圈层管理。 截至目前，成都市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四川省全域为低风险地区。11月2号，成都报告本轮疫情的首个病例，并累计报告本土26例确诊病例。从2号开始，累计有1个小区被划为高风险区，12个小区被划为中风险区。从16号开始，成都1+12个中高风险区相继开始降为低风险区，并解除封控管理，转为疫情常态化管控。13个解封时刻迎来中高风险区清零。 昨天傍晚，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哈尔滨市第6医院，哈尔滨市本轮疫情的最后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这个患者出院之前呢，为新型冠状病毒轻型转普通型的病例，经过专家组的科学指导和医务人员的综合诊治，已经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的标准。这名患者治愈出院之后，哈尔滨市本轮集中救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清零。 昨天，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河南郑州全市中风险地区全部清零。经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部分管控区解除管控。 从昨天早上8点开始，将河南新密市新华路办事处新会街社区、河南荥阳市贾峪镇滨湖社区、文泽社区、郭岗村和陆村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全市中风险地区全部清零。从昨天早上8点开始，对新密市白寨镇、二七区马寨镇解除管控，对离行人员不再查验48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河南荥阳市贾峪镇全域由封控区调整为管控区。 昨天下午，吉林省吉林市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达到治愈标准，转入康复治疗，同时一名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转入康复观察。至此，吉林市现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在院隔离治疗一例。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冠病毒疫苗和药物研发的最新进展。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中伟介绍说，我国目前有25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4个疫苗获得了我国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3个疫苗于近期在我国获批紧急使用，14个疫苗在境外获批开展3期临床试验，进展总体顺利。 郑中伟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立即部署了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5条技术路线，同时推进了新冠病毒疫苗研发，且已实现5条技术路线临床试验的全覆盖。 他指出，腺病毒载体疫苗已经有1款获得了国家药监局附条件上市的批准，正在国内开展大规模接种，另外有3款正在开展1期、2期临床试验，进展总体顺利。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我国立即布局药物研发任务，组织优势专家团队，围绕临床救治需求，推进有效药物和治疗的技术研发工作。 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中心谢晓亮团队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取得了中和抗体研究的重要进展，研发的药物已经用于临床救治。 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研发人员从恢复期患者血浆中筛选到对新冠病毒中和活性较好的抗体 DXP604， 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病毒逃逸。 病毒想要进入人体的话呢，它需要跟人体的受体，它特异性识别的一个受体呢进行相互作用。那我们的这个抗体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相比于它的病毒跟人体受体的作用强了100倍，它能够更加强大的结合病毒，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竞争性的关系，它把病毒进入跟人体受体结合的机会全部占据掉了，所以从而达到它阻断它进入人体的这么一个功能。 从2020年2月开始，科研团队就投入到新冠药物研发的相关工作。他们一次性从60余位新冠康复者中检测到近8000到10000个新冠病毒抗体序列。经过筛选后，团队选择了2个抗体进行深入研究。目前，抗体 DVP604 经过大规模测试，证明其活性、广谱性和抗病毒性均表现良好，且成本较低，可以作为新冠药物进入临床使用。北京市依托抗疫科技攻关工作体制，紧急组织专家讨论会同意 DXP604 作为同情用药在北京地坛医院使用。截至目前，同情用药紧急使用36例患者，患者使用后抗体水平明显升高，呼吸道症状明显改善，味觉嗅觉恢复，肺部进展明显延缓或改善。现在科研团队正在推进境外临床研究与产业化相关工作。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3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和河北的天气情况。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昨天发布消息，今年10月，北京市 PM2.5 月均浓度为25微克每立方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秋冬季单月最低。前10个月 PM2.5 平均浓度为32微克每立方米，继续保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8个城市最优。 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报道，十月份的北京全面启动了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重点做好挥发性有机物的专项治理、移动源新标准政策实施、清洁取暖等工作。从12月1号开始呢，京六 B 汽柴油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国四排放标准、高排放机械禁用区扩大等三项标准政策将会正式实施。目前呢，首批京六 B 油品已经上市销售。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经累计淘汰了国三汽油车9.9万辆，累计推广新能源车48.5万辆。 昨天下午5点，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警提示，受冷空气影响，目前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已下降6摄氏度到8摄氏度，局地已下降8到10摄氏度。今天早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最低气温将继续下降2到4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5号，全省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 我们再来关注社会民生方面的消息。天津市自供热开始已经有20多天了，新一轮的寒潮来袭，一些市民呢近期向记者咨询一些与供热测温有关的问题。针对市民相关的提问，记者也走访了天津市北辰区供热燃气管理事务中心的专业人士李夏青，就一些市民关注的问题做出了解答。 首先是自测温度不是标准啊，感觉家里暖气不热，很多人都知道要申请测温，但是一些市民呢常以自己家中温度计上的数字为准。专业人士介绍，这种温度计的数值啊不能作为判断用户家中暖气热不热的依据，家中的实际供热温度是多少要由专业人士用专业设备进行测量后才能判定。 另外就是什么时候测温可以协商。一些市民反映说啊，之前打电话申请测温之后，供热站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午前后登门来测温，担心呢因为中午的气温较高而测不出实际的室内温度。专业人士提醒说啊，按照相关的要求，每天的8点到21点是正常的测温时间。如果用热户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觉得自家白天的温度还可以，想21点之后测温，可以提前与供热单位进行协商。 对，还有就是测温结束一定要记得索要凭证。专业人士提醒，测温结束之后，别忘了向测温人员索要相关凭证。在测温开始之前呢，双方应该在测温记录单上填写姓名、住址还有联系电话等信息。测温结束之后，将测温结果填写在测温记录单上，由双方亲自确认。测温记录单一式两份，双方各保留一份。 最近呢，天津市商务局等12个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落实措施的分工方案，提出到2025年力争建成5个国家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示范区，便民生活圈将会达到126个。 根据方案，天津将从8个方面、22项具体措施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其中包括推动便民商业设施进社区，打通最后1公里，优先配齐便利店、综合超市、菜市场、生鲜市场、菜店、早餐店、美容美发店、洗染店、药店等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保障类业态，鼓励采取一点多用、服务叠加等方式发展微利业态，保障生活必需。 与此同时呢，地铁站附近的地铁驿站便民餐饮车也会越来越多，为市民提供早中晚餐的服务。天津呢还将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将堂食菜品通过规模化的生产，实现食品预包装化，以商品零售的形式进入市场。 寒潮来袭，气温骤降，为帮助家庭困难的群众温暖过冬，近日天津市宝坻区民政局、团区委、一家亲志愿服务社携手牛家排镇、新安镇政府，共同开展了寒冬送温暖、真情夕阳红、关爱孤寡困难空巢老人主题志愿活动，共为240名老人送去了崭新的棉被。活动负责人、志愿者刘世勋告诉记者，此次活动主要针对孤寡困难空巢老人，以牛家排镇20个村、新安镇35个村为试点，并计划在明年冬天推广到宝坻全区各街镇。 记者从天津市人社局了解到，为了深入地推进放管服改革，天津市人社局日前发布通知，进一步地简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手续。通知从2022年的2月21号起开始执行。 天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前用人单位或者存档机构办理退休手续，需要先到社保分中心办理退休减员，再到区人社局办理退休审批，再回到社保分中心办理养老金支付，需要经过三个环节，在社保分中心和区人社局之间往返跑路。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办事负担，针对退休手续进行了流程再造，取消了退休手续中的区人社局审批环节。申报单位办理退休手续，可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一站式办结。此次简化退休手续，主要是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实现退休手续的精简。对于退休的范围、条件、待遇、计发等相关政策，仍然是保持不变的。 再来看河北方面，河北石家庄着力打造集农贸市场、社区便民、社区文化、社区交流等四位一体的新型市民生活服务中心，构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营造便利、智能、放心的消费环境。目前石家庄已经完成新建或改建12家便民市场，其余3家正在进行收尾工程，将会于11月底基本完工。 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近日召开的河北文化旅游赋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创新举措，丰富内涵，推动实施了包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美术馆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文化惠民七进演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提档升级建设等一系列文化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全省共发放文化惠民卡31万余张，文化惠民券331万余张，开展文化惠民活动15000余场，惠及群众近1000万人次。 我们再来关注铁路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为了有效地防范疫情传播的风险，确保首都安全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从11月17号零点开始，北京对进返京政策进行了调整。昨天呢是政策调整之后的首个周一，当天早高峰记者探访了通烟高速白庙北检查站，发现在警方投入大量的警力上岗执勤，环京通勤人员数据库逐渐完善，机动车道临时一改三等多重保障之下，当天呢白庙北检查站秩序良好，早高峰呢在8点左右就已经结束，较平时提速了90分钟。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自11月17号进返京政策调整后，北京警方日均投入5000多警力，截至21号的24点，总共盘查车辆73.2万辆，156.9万余人次。 为了全力提升通行的效率，检查站执勤警力早高峰前1个小时全部到岗，指挥室调度人员通过视频监控全面掌握进京的车流人流变化以及站前的通行秩序等综合情况，找准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进京高峰的时间差，及时指挥调度一线执勤的力量，分阶段采取不同措施，强化分类疏导、错峰应对。同时呢，警方还安排警力引导群众提前准备核酸证明、身份证等，提升了安检的效率。 北京市高速公路开始施划冬奥会、冬残奥会专用车道，共涉及7条高速公路，将设置冬奥交通指示标志205.6公里，预计11月底前将完成专用道标线及标志画师工作，12月底前完成交通指引标志牌更换及设置工作。 其中呢，京藏高速的马甸儿桥至建祥桥、京新高速建亭桥至六环路方向、机场二高速 T3 至管头桥、京平高速李天桥至温榆桥、机场高速温榆桥至新东路以及京礼高速的土城村东桥至延庆区界，这6条高速公路段双向施划冬奥会的专用车道，六环路富士路至李天桥将会双向设置冬奥交通指引标志。 冬奥会专用车道由专用车道标线配套标识标志组成，专用车道标线由橘色和白色相间的虚线组成，色彩鲜艳，辨识度高。5环标识使用玉成型标线，在专用道的起点设置，相较于目前使用广泛的涂料标线，它在路用性能，尤其是清除涂改性能方面更显优势。 在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共计划施划奥运道路网271.8公里，覆盖主要的涉奥场所。 近日，驻天津企业中国铁设工程总承包项目鄯善铁路汕头湾海底隧道永平号盾构机顺利完成了890米软土段掘进施工，意味着盾构机即将接受新的考验。 进入430米的上软下硬段落，并逐步驶向海域段。 汕头至汕尾铁路汕汕铁路呢，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沿海地区，途经汕尾、揭阳和汕头三市，线路全长162.4公里。 汕汕铁路汕头湾海底隧道是世界首座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海底隧道，隧道全长9781米，其中盾构段长2169米，采用一台直径14.57米泥水平衡盾构机永平号掘进施工。这部盾构机是目前高速铁路最大直径川海盾构装备。 汕头湾海底隧道开工之后呢，中国铁设汕汕总包项目部积极组建优秀专家团队，匹配优质资源，强化科技创新，注重设备选型，助力项目建设。自盾构始发掘进以来，逐段采取地表加固措施，先后穿越了多条市政管线、中泰立交桥、沈海高速公路等重大风险源和技术难题，实现了170多天的安全平稳推进。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是24节气中的小雪节气，今冬第三轮寒潮正在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东北的部分地区呢还将出现暴风雪。为应对寒潮造成的影响，多地积极应对，全力做好保障工作。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降雪从昨晚开始到今天上午达到暴雪级别，截至22号晚6点，暴雪仍在持续。受此影响，佳木斯市幼儿园、中小学停课，出城高速口封闭。佳木斯市清雪工作连夜展开，组成2300多人的专业清雪队伍，清雪车辆和设备不间断作业。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佳木斯市向阳区的一座堆放这个积雪的一个雪场。整个这一座雪场就有400多台次的这个运雪车辆。那像这样的雪场呢，在整个佳木斯市一共是有11座。本次暴雪呀，从佳木斯市城区清理出来的积雪目前达到10万立方米左右。 黑龙江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雪2级应急响应，哈尔滨、鹤岗、绥芬河、双鸭山等地交警24小时上路进行交通疏导，环卫、城管等部门对积雪路滑地段重点清理，保障道路畅通。吉林通化在这一轮强降雪中受影响较大，城区最深积雪达到14厘米，通化市就道路、供水、供电等内容及时为市民发送预警信息。在辽宁，为保证市民菜篮子供应，当地最大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在降雪之前提前备货，目前蔬菜水果供应充足，每日供应约7000吨。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寒潮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预计吉林北部、黑龙江中东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等地有大到暴雪。专家提醒，降雪强度大，风力强劲，需防范暴风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昨天晚上呢，黑龙江省气象局继续发布东北部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的预报。21号早上8点至昨天中午12点，黑龙江省9个站点降雪量超过了20毫米，21个站点的降雪量达到10毫米至20毫米。预计昨天中东部地区的强降雪会继续维持，那今天呢降雪会减弱，明天降雪会逐渐结束。本次降雪过程，局地最大积雪的深度可以达到40厘米。 昨天起，宁夏银川市各中学、小学、幼儿园陆续恢复线下教学。来听昨天傍晚新闻台的报道。 今天起，宁夏银川市各中学、小学、幼儿园陆续恢复线下教学。 早上7点，安静了一个月的银川市唐来回民中学西校区重新热闹起来，孩子们重返校园，值班老师早早就来到学校维持秩序，提醒大家不要拥挤，注意戴好口罩，进门测温。 还是非常想念的，毕竟在家待那么多天，就是只能就是看到父母，就是 想同学， 对，想还有老师都想。 就是学校呢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充足的防控物资，口罩、消毒液、免洗的洗手液等等， 就是保证我们的防控工作呢要常抓不懈，进入常态化。同时呢，教学工作呢也跟线上呢进行衔接，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保证防控工作和教学呢两不误。 10月17号，宁夏银川市报告此轮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疫情防控需要，10月22号，宁夏发生疫情的县市区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停止线下教育教学。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学校本着停课不停学的原则，统一部署开展线上教学。随着宁夏疫情防控逐步恢复常态化，辖区复课评估组评估验收合格后，经银川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同意，今天起，除曾发生过疫情的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暂不恢复小学、幼儿园线下教学外，其他区的小学、幼儿园及银川市内所有的中学恢复了线下教学。 受到最近强冷空气的影响，昨天早上8点，黄河内蒙古三湖河口至头道拐河道出现了流凌，流凌的密度呢达到了10%到30%，首次流凌日期较常年偏晚两天。截至昨天呢，嫩江干流的尼尔基水库以上的江段及富拉尔基江段已经出现了封冻，其他江段呢处于流凌状态。松花江干流全线处于流凌状态，黑龙江干流漠河至开库康江段已经封冻，其他江段呢处于流凌状态。即日起，我国北方河流全面进入2021到2022年度的凌汛期。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于10月27号召开了2021至2022年度黄河防凌视频会议，分析研判黄河防凌形势，全面安排部署黄河防凌工作，并印发了年度黄河防凌调度预案。水利部黄河松辽水利委员会已启动防凌运行机制，加强凌情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调度刘家峡、海博湾、万家寨、小浪底、尼尔基、丰满等骨干水库。 总台记者从云南哀牢山失联人员搜救指挥部了解到，4名失联人员昨天早晨已经全部找到，都已经遇难。 昨天中午12点，根据云南普洱市失联人员搜救联合指挥部通报，11月13号，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4名工作人员从云南省普洱市镇原县者东镇进入哀牢山开展野外作业失联，经全力搜救已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各项善后事宜正在开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让我们对遇难的4名野外地质调查人员致以最沉痛的哀悼。 每年的11月是全球肺癌关注月，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统计显示，2020年我国新发癌症病例数约457万，其中肺癌病例数约为82万。国家癌症中心《中国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显示，我国的肺癌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占全球的37%和39.8%，远远高于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18%这一比例。 有朋友在体检的时候查出了肺部有结节，那最常见的叫磨玻璃结节。那么长了这种结节，就一定会得癌症吗？首先啊，发现肺结节需要立即切除吗？其实啊，80%的磨玻璃结节都不是癌，但是呢，毕竟还存在着20%是癌的可能性。所以呢，很多查出了得了肺结节的朋友啊，都希望能够尽早手术，赶快啊把结节给切掉，这样就可以永绝后患了。这样做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磨玻璃结节，哪怕是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肺癌，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早期的。早期肺癌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转移慢、发展慢、长得也慢。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不要恐慌，即使假设5年10年以后再变化，那时候做呢，做的效果基本上治疗的效果和切除的范围啊都一样的。那这5年10年我不做手术，那不我肺功能也保留了，我生活质量也保证了，那是何乐而不为呢？对吗？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并不是说一直发现有癌我们就要切啊，这种要分别区别对待啊。但是一旦发现这个磨玻璃结节在长的话，那还是建议大家及早的进行手术切除。 那专家告诉我们呢，想要远离肺癌，就要警惕日常生活中的5大危险因素。那么生活中究竟有哪些危险因素可以加大患肺癌的风险呢？ 这个肺癌啊，往往和这个5个气有关系。 啊，咱们说成，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是大气污染啦，啊，还有呢，就咱们说的一些这个，装修的室内的甲醛的味道都很重呢，还有经常买这个新的家具啊，还有我们包括女同志有做饭啊，当然最主要谈一个就是戒烟，啊，烟雾气也是非常要命的，还有一个我们要谈的是大家往往被大家很忽略的，啊，就是不要生闷气，就是说心情经常好一些，保持自身环境内分泌的这个。环境的内环境的一个稳定，就是我免疫力的平衡。 肺癌虽然高发，但是目前我们国家呢已经有较为成熟的治疗方法，大家最关心的当然还是肺癌究竟能不能够治愈呢？ 我们发现的早期肺癌，那么经过一个标准化的规范化的治疗以后，它的治疗不是五年生存，应该是十年甚至是治愈。对于中期的肺癌，通过综合的一个多学科的治疗，再加一个根治的标准化手术，这批病人仍然可以达到五年甚至十年以上的生存。那晚期的病人其实完全可以像我们治疗高血压、治疗糖尿病啊，那么通过药物和综合性的治疗，那么就是带着这个瘤子跟他和平共处的，仍然是可以一年、五年甚至七八年到十年的生存。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国际疫情。韩国新冠疫情近期持续加重，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居高不下，重症患者人数连续增加。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2号通报，韩国在21号新增确诊病例2827例，比14号多出822例。另据韩联社报道，21号，韩国首都圈地区重症监护病床使用率超过80%，800多名新冠患者等待医院救治，而本月1号刚刚松绑的时候，等待床位的病患为零。 韩国从本月1号开始进入到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的防疫。第一阶段呢，原定为6周。从目前的疫情形势来看，能否按照计划进入到第二阶段面临着挑战。另外一方面呢，韩国全国幼儿园和中小学从22号开始全面恢复到校上课。这是疫情从去年年初在韩国爆发以来的第一次。一些分析师担心，这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疫情。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2号的数据显示，德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0643例，日增病例居高不下。德国卫生部长施潘在当天以要么接种或康复要么死亡的措辞敦促民众尽快接种新冠疫苗。施潘表示，这样的说法有些悲观，但是情况确实如此。官方数据显示，德国大约68%的人口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专家认为这一接种率还远远不足以控制住德国疫情。 澳大利亚方面将会从下个月1号开始进一步的放松边境管控措施，允许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技术工人和海外留学生入境。这也就意味着包括技术工人和学生群体在内的20多万签证持有者，到时候将会有资格入境澳大利亚。他们不需要再申请旅游限制豁免，也不需要进行入境隔离。 据了解，新冠疫情去年在澳大利亚爆发的时候正值学校假期，大约13万海外留学生出境后因疫情无法返澳，同时不少有意赴澳留学的学生也因此转向其他国家。作为澳大利亚诸多大学的重要收入来源，留学生数量锐减带来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不少高校裁员。本月1号，澳大利亚结束了将近600天的防疫封锁。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韩国总统选战即将会进入到百日冲刺期。22号在首尔的一场论坛上，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热门接班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与主要的竞争对手、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正面交锋，阐述了各自的竞选主张。 据了解，李在明现年56岁，曾任京畿道知事。他在讲话中承诺，如果当选总统，将让韩国社会更加公平，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尹锡悦现年60岁，曾任韩国检察总长。他在讲话中重点阐述政府领导力对促进韩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承诺如果当选总统，将加强国际合作，为韩国重新赢得经济增长机会。 韩国总统选举定于明年的3月9号举行。最新的民调显示呢，李在明近期支持率回升，而尹锡悦人气下滑，两人的支持率不相上下。这预示着这场朝野对决将会相当的激烈。而除了这两个人之外，正义党候选人沈相丁、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和前企划财政部长官金东衍也已经加入到了角逐。 好的。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22号就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第一次公开签署合作文件，同意三国之间交换敏感的海军核动力推进信息。法国官员警告，法方将继续要求澳方为撕毁潜艇合同给予赔偿。 据了解，美英澳三国在9月15号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英美联盟。美英呢将会帮助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在澳大利亚建造8艘核潜艇。三国呢还将会共享网络、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以及未作说明的水下军事能力。澳方则单方面的宣布取消与法国军工企业海军集团2年前正式签订价值900亿澳元（约合650亿美元）的常规动力潜艇采购合同。 法方对盟友背地里拉小圈子且澳方擅自违约感到愤怒。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指责盟友背后捅刀，强调信任遭到破坏。法国一度召回驻美驻澳大使。此外，对于澳大利亚计划建造核潜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表示担忧或反对，担心这会影响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 美国威斯康星州沃克夏市政府22号清晨发布消息说，21号发生的越野车冲入当地节日游行队伍的事件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另外有40多人受伤。当地政府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21号下午一辆红色的越野汽车冲破了警方设置的路障，加速冲向举行游行活动的街道。目击者用手机从街道旁的大楼向下拍摄的视频显示，红色的越野车高速从后方冲入一支游行队伍的方阵，撞倒并且碾压多人。目前事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22号，位于日本和歌山县的休闲乐园冒险世界为去年出生的雌性大熊猫幼崽风斑举办了1周岁生日会。当天，乐园工作人员布置好庆生场地，并送上生日礼物，用当地产木材搭起了印有英文“生日快乐”的积木，以及枫叶形状冰块和数字1冰块。园方同时在网上播出了风斑生日会全过程，并向游客免费发放2000份印有风斑照片的文件夹，以及介绍风斑成长过程的小册子。 中国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呢，从1994年开始与冒险世界开展大熊猫国际科研合作。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呢，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研究人员去年无法前往日本，因此呢，去年的11月22号诞生的风帮呢，也成为了第一只由冒险世界日方工作人员独立接生的大熊猫幼崽，而风帮呢，也是在冒险世界诞生的第17只大熊猫幼崽。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冬奥配套道路设施全部就绪，冬奥专用车道开始施化，冬奥整体景观布置将在明年1月20号前亮相。这是昨天举行的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传来的消息。据了解，目前北京在交通保障、环境景观提升、气象服务保障等方面的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目前冬奥配套道路设施已经全都准备就绪，相关临时交通场站也已经全都完工，交通设施无障碍升级改造12月完成，而冬奥专用车道目前也开始施化，预计12月底完工。市交通委二级巡视员李工科介绍说， 京李高速公路彻底打通了北京市至张家口市城里区太子城赛区的高速通道，从北京西北六环出发到延庆约50分钟，从延庆到张家口市城里区约1.5小时，专用道总共是271.8公里。在专用道使用未发布交通通告之前，是否车辆可以正常通行。 景观布置方面，冬奥会正值春节，景观设计将结合北方冬季特点和春节民俗有机融合。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运行保障指挥部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岩表示， 注重京张高铁、京李高速等北京河北两地联络线景观布置，做到时序同步、效果连续、亮点分成，整体景观布置将于明年1月20日前精彩呈现。 另外，为了保证赛事期间气象预测精细化，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气象服务保障实现了2个首次的突破。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梁峰介绍说， 首次在我国中纬度的山区组织实施了复杂地形下的气象多维度综合观测实验，为冬奥气象预报技术的研发和实施具体的服务提供了比较精细化的天气背景数据，首次实现了百米级、分钟级的业务天气预报能力，在冬奥关键气象要素的预报准确率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冬奥专用道的相关情况。据了解呢，北京市将会在7条高速路上施化奥运专用道，满足赛事的需求。冬奥会开幕之前呢，北京将会发布专用道的启用通告。目前专用车道只施化不启用，社会车辆可以正常通行。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发回的报道。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二级巡视员、总工程师李工科介绍，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一共规划奥运道路网271.8公里，覆盖了全部主要涉奥场所。 北京赛区呢，主要是以首都机场高速、四环路、京港高速公路、五环路还有京津高速公路等主要的路网，另外还接加奥林匹克公园的路网。延庆赛区呢，是以京李高速公路、盛北街、西顺城街、团结路和富小路等作为基础，形成了延庆赛区的道路路网。 按照计划，北京市将会在市域内7条高速公路上施化冬奥专用道，并且设置冬奥交通指引标识，共计205.6公里。冬奥会专用车道标线由橘色和白色相间的虚线组成，色彩鲜明，辨识度高。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于市民出行的影响，六环内的6条高速公路施化工作全部都在夜间施工，目前专用车道只施化不启用。 昨天2022年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在张家口赛区正式启幕，这是张家口赛区在冬奥会前的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据了解，11月到12月，张家口赛区将举办4场测试活动，分别是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北欧2项洲际杯、跳台滑雪洲际杯以及冬季2项国际训练周。 其中，张家口赛区第一场国际测试赛2021到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将会在云顶滑雪公园启动。按照赛程呢，昨天是这次比赛的报到日，今明2天为训练日，25号到28号为比赛日。 此外，从12月2号开始，2021到2022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北欧2项洲际杯将分别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分别举行。12月底，冬季2项国际训练周将在国家冬季2项中心开展。 云顶滑雪公园所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崇礼蜜苑云顶乐园，不仅承办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部分赛事项目，也承担着赛事期间餐饮住宿的接待服务工作。目前呢，由多家签约酒店组成的云顶住宿群的所有客房已经布置就绪。我们来听一听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和李静的报道。 张家口赛区国际测试赛起为 云顶各签约酒店按照组委会要求进行闭环管理，给参会人员提供安全放心的住宿环境。云顶大酒店总经理张旭光： 目前呢，整个测试赛的组委会已经全部入住，太子酒店有几栋楼一部分作为封闭区而外，那云顶大酒店的南翼418间房全部作为测试赛运动员的接待住宿的地方，现在也是进入闭环的范围之内的。 张旭光介绍，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云顶住宿群不仅将为各国冬奥官员、场馆服务人员提供餐饮保障、住宿保障，还将为参与赛事报道的各新闻媒体提供办公场地及新闻发送等服务。目前各项硬件配套已全部准备就绪。作为冬奥会住宿餐饮分指挥部成员单位，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还组织开展了结对帮扶工作。日前，首批住宿服务保障帮扶人员已经入住，110名由廊坊市遴选的帮扶人员结对帮扶云顶住宿群，重点解决前厅、客厅、餐饮等三类服务人群的用工缺口。张旭光： 除了常规的服务水平而外，我们在封闭线之内呢，还要尽可能的为我们的客人提供一些娱乐活动、一些生活的便利，比如说我们增加的便利店、理发室等等，以保证在他们的住宿期间轻松愉快。 2022年北京冬季残奥会将于明年3月4号开幕。目前，北京冬残奥会将迎来倒计时100天。即将参加冬残奥会的中国选手们准备好了吗？昨天，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走进了中国残奥冰球队的训练馆，一起来听一听即将第一次参加冬残奥会的中国队队员们是怎么说的。 走进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的冰球馆，25位即将参加北京冬残奥会的选手正在进行着积极的备战。2015年底，中国残联在哈尔滨举办了冰球项目的首次训练营，这也标志着我国残奥冰球项目正式成立。2016年，中国队邀请了俄罗斯教练尼古拉作为主教练，球队开始为北京冬残奥会进行了准备。 我们的运动员呢，现在比赛欲望非常强烈，他们非常具备体育精神，我们会努力完成我们该完成的任务。整个是训练了有4年之久，队员现在整个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进步也是非常大。我非常相信我的队员在场上对于所学到东西的一个完成度，这个现在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北京冬残奥会即将迎来倒计时100天，中国队的副领队王建斌告诉记者， 我们现在一般1天2练，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这个强度应该是挺大的，因为他在冰上受这个气候的条件的要求，一般在冰上训练最多不超过1.5小时以上，因为他们打完了每一节，他们回来以后衣服全部塌透了。 作为队里的唯一女队员，已经38岁的于静告诉记者，她之前从事过4个不同的残疾人体育项目，这次是第一次参与冬残奥的项目，她也希望和这些年轻的弟弟们一起实现更高的目标。 中国残奥冰球队这次集训第一天开始就非常期待，我们在日常的训练当中竭尽自己的所能，然后把自己做得更好。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的2021年休斯敦世乒赛抽签仪式如期进行，抽签的结果显示呢，中国男队单打五虎将当中有4人扎堆上半区，仅有新人周启豪独守下半区，而中国两队双打组合呢也处在同一个半区，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届世乒赛呢将会出现许多场内战。我们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相关报道。 男单方面，樊振东、林高远、王楚钦、梁靖昆扎堆上半区，周启豪被抽到了下半区。女单方面，陈梦、孙颖莎分手上下半区。经过抽签，王曼玉、陈幸彤在上半区，王艺迪在下半区，日本队的伊藤美诚也抽在下半区。中国队的樊振东和陈梦作为代表出席了抽签仪式。 我觉得能在这样的时期有这样的比赛确实非常不容易吧，希望每一个运动员珍惜这样的舞台，全力以赴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非常开心能够再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跟全世界最优秀的选手一起同场竞技。 男双方面，林高远、梁靖昆、樊振东、王楚钦被分在上半区。女双方面，卫冕冠军孙颖莎、王曼玉被分在下半区，陈梦、钱天一被抽到了上半区。另外混双方面，王楚钦、孙颖莎在上半区，两队中美跨国组合，中国选手林高远将搭档美国选手张安，中国选手王曼玉将与美国选手卡纳克搭档，被抽在了下半区。随着每名队员的签位出炉，国乒队员们的训练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调整。本次休斯敦世乒赛将于北京时间本月24日凌晨1点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世乒赛里，中美选手将跨国配对出战2021年休斯敦世乒赛混双比赛。中国选手林高远将搭档美国女队一号主力张安，美国选手卡纳克将搭档中国选手王曼绿。这是国际乒联在21号晚间发布的消息。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会主席、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表示，50年前一次偶然的美国运动员坐错中国球员大巴车的事件，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并且促成了世界乒坛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之一。在其后的50年间，中国乒协屡次促成跨国配对，让球员们跨越地区和语言的障碍，携手亮相世界乒乓球的赛场，为了心中最高的荣誉而战，同时也成为体育和文化交流的纽带。 中国队曾在2015年苏州世乒赛上与多个协会组成跨国配对，其中中国选手许昕和韩国选手梁夏银搭档，最终获得混双金牌。2017年杜塞尔多夫世乒赛上，中国队的方博搭档德国的索尔加，获得混双比赛季军。 昨天，中国男篮在进行了一周的集训之后，正式启程前往日本仙台，为11月27号上午11:05和28号下午5:35进行的两场与日本男篮的世界杯预选赛进行备战。身在澳大利亚的周琦也发布了动态，正式启程登机前往日本。出于对防疫的考虑，中国男篮放弃了主场对阵日本的比赛，所以双方的两场比赛呢，都为中国男篮的客场作战。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昨天，中国科技文化场馆联合体在北京宣布成立。当天在中国科技馆举行的成立大会上介绍，联合体是由中国科协倡导成立的非独立法人的社会组织，第一批成员具有引领作用的16家科技文化场馆和科学文化领域的社会组织，将致力于推动科技类场馆、文化类场馆、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之间的跨界合作与融合发展。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包括16家科技文化场馆，还有科学文化场馆，比如说像故宫博物院呐、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地质博物馆和中国科技馆等等。那其实在14-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当中，有一个是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联合会的作用，它其实就是增强科学文化在社会文明建设当中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来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并且会致力于推动科技类场馆、文化类场馆、研究机构之间的纵横联动、跨界合作和融合发展。它的主要任务包含大概是有4项，第一个就是开展理论研究，比如说像科技类场馆和文化类场馆来跨界合作这方面展开理论研究。另外呢，就是推动跨界合作，推出跨界融合的科技文化资源和公共服务产品，还有就是促进国际交流，发挥科技文化在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当中的纽带作用。最后一个就是推进数字化建设，推进场馆服务的智慧化，来提升信息化服务能力，并且推动联合体以及成员数字化内容的共建共享，相互融通。 随着疫情形势向好呢，京城各剧场剧院都将严格按照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北京市演出场所防控指引的要求，在严格防控疫情的前提下恢复演出的经营活动。11月20号晚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里又响起了动人的旋律，当晚于峰、朱慧玲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音乐会拉开了国家大剧院恢复演出经营活动的序幕。 据了解，从昨天起到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音乐会版歌剧《游吟诗人》、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大型原创5场次黄梅戏《不朽的骄阳》和经典黄梅戏《女驸马》3台7场演出，将分别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和戏剧场。此外，从今年11月到明年1月，保利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等各大剧场也将有多场演出陆续登台。目前大家可以通过各剧场的官网购票中心来查询演出及售票情况。 同时呢，鼓楼西剧场目前已经启动了从今年12月到明年1月份的冬日巡游演出季，将会陆续推出鼓楼西戏剧出品的《人鼠之间》《枕头人》《丽南山的美人》等多部优质剧目，陪伴大家欢度新年。中间剧场筹备策划多日的2021中间剧场科技艺术节也将会重启大幕。 据北京人艺官网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在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基础上正式恢复日常演出。据了解，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大家就可以购买将于11月27号到12月12号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上演的话剧《情人》的票了。 另外呢，将会于11月30号到12月5号在曹禺剧场演出的话剧《原野》，以及12月2号到12月10号在首都剧场演出的话剧《李白》，都将会从明天上午9点开始售票。北京人艺提示说呢，前来观演的观众啊，需要配合进行体温检测，进行健康宝扫码登记，查验通信行程卡。不配合体温检测或者是体温异常者，禁止进入剧场。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登录北京人艺的官网进行查询。 昨天，河北省的中高风险区实现了清零，目前全省均为低风险地区。据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即日起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河北省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此外，为助力旅客出行，石家庄机场近来陆续恢复多条航线航班，航班量持续回升。据了解，目前石家庄机场增加到了上海、杭州、广州、成都、重庆、昆明、贵阳、海口、三亚等地的航班，目前各条航线机票量充足，优惠价格力度较大。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马潇、浩兰，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杨红，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强。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呦，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呦，好的呀好的呀。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妈， 喂， 最近身体挺好吧？ 我在北京。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